不容易得逞的。 对， 对， 对， 我就是觉得吧，你像国外这种颁奖礼哈，都说权威，可是呢你这个东西毕竟是有主观因素的，你要说有大数据做参考呢，还是说就评委会主席带着几个评委，我觉得这个好，那我觉得那个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不行，我下次碰着头我也得跟主席说，主席你们现在能不能加点大众评委。 其实美国是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个印象哈，比如说不管是投票啊选举也好哈，民意很重要哈，我们希望呢多拍一些就是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电影， 只要是佳作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有很多好莱坞精彩的电影，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华纳电影城也好，刚刚去那个就是比如类似美国一条街那种，都能可以看得到。 对，美国的横店。 是，就这趟行程 ，Rock， 你带着家人走，你觉得辛苦吗？就是溜溜达达摆渡车该着走是吗？ 行程一点都不辛苦，但是脑容量就是受不了了，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比如说， 你随便走到一个道具棚，然后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全部的景儿都在里边。 哎呦，我的天哪，太激动了吧！ 都是他们的东西，用完了，人家就像那个仓库一样，就扔那儿了。那我们就好像没见过什么世面。 那我们可以动它的这些东西吗？ 那个 可以的， 他会告诉你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然后包括蝙蝠侠所有的车， 哎呦， 都是可以变形的。 哇！ 然后 蝙蝠车在里面吗？ 对，还有摩托车，就是他所有的车全系列。然后你可以跟导游说，你把你掰一掰，然后咱们这么，你不可以上 拍个照 啊？那你可以来回动一动，他都上去给弄什么 的。哦，都可以的。 太好了吧！ 这个刚刚说的，咱们开玩笑啊，什么一条街什么什么，就非常厉害的，就是 人是很专业的。 我们是去朝圣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怎么到达这儿啊？先跟我们说，忘问了。 自驾开车导航。 就叫什么？ 你就搜那个华纳，他那个。华纳兄弟影城。 华纳兄弟影城。 可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好莱坞它是整个一个大的区域是吗？ 洛杉矶特别特别大。 对， 好莱坞分几个部分，影城在一个，也是一个像横店那样的一个，比较不是横店，廊坊那样。 廊坊。 那样的不属于北京的一个地方。 懂了。就我们是拿这个来打个比方，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地理区域划分。 三胖子被三棒子打的是没法弄。哎，我问问啊 ，Rock， 就是像这样一个行程啊，你刚才说就是朋友介绍，溜达达有导游全程陪同陪护，几天一天可以吗？就是这么多场景串起来， 一天的话比较吃亏， 紧张。 你而且那个路途就很远，你从这地儿开到那地儿就俩点儿，然后你导航有的时候还英文导航， 贼老大一地方。 对， 这么 说一个影城一天，然后我们当时还去了索尼和哥伦比亚，索尼哥伦比亚一天， 我的天，好棒啊！ 那个比弗利山庄， 好棒啊！ 有没有漫威的呢？ 有漫威， 应该是有 ， 可以下次你们可以去深度找一找，肯定有，而且我估计这种 tour 肯定也不贵， 对，迪士尼的， 对。 皮克斯的， 没错没错， 对，这些都应该有。 其实我们是一种非常幽默诙谐的方式分享这个朝圣的地区哈。刚刚说到的大名鼎鼎几个名字，华纳、漫威兄弟、哥伦比亚，哇， 是， 这都是我们索尼。 对，还有像什么米高梅啊， 对对 对，派拉蒙， 是， 应该都有。 这些我们都有机缘可以看到，什么 Rock？ 比如说我们在索尼当时是 索尼 以前很多电影，比如说《霹雳娇娃》， 《 霹雳娇娃》那三个人的原版的模型。然后你可以去拍照或者什么的啊，然后颜值都特别，真的是很高，就是就像道导一样。 哎呀妈呀， 我 可不是娇娃， 我特别不愿意跟那个合影，我就走开了。 真的是猿人 copy 一比一的， 就很像。 雀斑也是一样的，你 就棒啊！我跟你说， 玉玲嘛， 比那个某著名蜡像馆做出来的，我觉得 是真哈， 要真更好。 对， 是可以拍照的， 可以拍。 哦，太好了， 去蜡像馆了，还真没有那个真， 是吧？你蜡像的还是不一样的， 原版还原，太好。 而且就是好莱坞的那个蜡像馆。就在星光大道边上，人巨多，全是那个墨西哥的什么的那种 朋友们 来。就是对大家朋友们， 对呀， 大家来玩的。然后你要发，你在影城里都是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才不拍，人看都不看。 他是工作的地方， 对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你就给自己随便拍拍一天都行， 是吧？ 想拍什么拍， 闪光灯可以用，没问题。 看我那个影， 是吧？ 你可以自拍一小时， 自拍一小时。 然后啊，当时还特别感动，是去了他们的。当时哥伦比亚老总吧，还是谁，就是他们领导的自己的一个屋，拿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呢？那个领导每年都要去南极待一个月，那个屋里全是他去南极的装备，他的车，南极的补给。 怎么还有车？去南极 他那车是要放到船上运过去。 那车是改装的。 您是生活的， 就是他的人 步步急防， 怎么还嗓子还上来了呢？ 是他的人生就不追求什么名啊利啊大数据了，人家追求的是环保，热爱自然。 品味， 当时那个挺震惊的。 是， 还有一个是去了他们的录音棚。 哎呀，这个好好说说录音棚， 录音棚， 这是我们天天面对的地方， 啊、 工作的地方。 这个、 是、 他们因为人少， 他们都是基本上是用配音后期。有找人配还是他们原声的？ 他们找人配他们也都是专业的人，然后专业的人就是像你们这样的 talent、就是天才有才华的人。 哎呀妈呀，我们都 talent 了， 你们在那儿？ 哎呀，哎呀，什么情哪里啊？哎，哎呀， 哎呀，小弟，哎呀，你的 talent 了，我这边查掉了。 这是我们重庆的朝圣的地方哈。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除了你们这样的 talent 以外，他们有一个屋专门是配音的道具，就是各种看大片里的那些，然后地上 马的声音啊，丝绸水那种声音是吧？ 他们我们以为是拿电影就是特效做出来的， 真实的， 可能以后也会吧，但他现在用的还是那种技术， 对， 我们电影制片厂那种真正录音室的技术， 对， 就是拿那个破铜烂铁锅碗， 对对对， 敲 录出来的， 这个是真的像什么环境音啊，这些人是都取自于自然， 而且特别巧，就是灵巧的巧啊，就是他想做什么，那个人就跟我说你随便那么一个声音，我拿地上这些东西全能给你弄出来， 厉害的， 哇， 好棒啊， 这真的是才华，这才是 talent， 就觉得说被钱碾压不算什么，就被这些人 才华碾压，还赚到了钱， 对，然后还有情怀，那个南极那情怀，然后这屋还有才华，觉得好，真棒。 我跟你说，录音师其实拿的钱还真的是不多，就跟后期人员一样， 你看录音师分各个层级的，对不对？熬到那个什么。就这些物件什么时候产的他都知道，那就厉害了。其实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一个匠人就在录音棚当中，是少数民族的，他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比如竹竿啊、铁器啊，还有好多那个锅碗瓢盆，他就可以模仿出一个整个大自然的声音。 哇， 就那个就是他就是生活非常节目，你感觉他那个小录音棚也不是很像，不像好莱坞那样的一个什么调音台，一个录音机会好动得几十万美元， 咱们这个设备是很高端的呢， 就一个灯亮，然后就一轨，然后它真的能模仿出世间所有美好以及纯真的音色， 太棒了！就一轨， 对呀、就举个例子，反差嘛。对， 在那边工作特别舒服。 怎么了呢？ 我当时是就没有什么才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有什么才华，我一定要跳槽到这边来。他们的停车场，就是工作人员的停车场。画的线，然后就写的类似于像 talent， 它是那种标语，反正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天才， 鼓励大家，鼓励大家。 然后我觉得他们工作时间好像也挺自由的，大中午的也没有人上班，据说都健身去了。整个、 就是天才吗？有才华吗？ 他们好像就每天工作两小时，就感觉是就那种，然后整个那个 可以免费停车。 不是，是这样，你想的是免费停车， 我感觉到了。 你知道我想到是什么？这不是 talent 吗？ talent 的车位吗？到半个小时没倒进去，看来我不适合这行。 旁边是 edit。 哎呀，这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这趟行程，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氛围当中，能够体会到所有行业最顶尖配置的人工作的状态。他们真的，他们一定经过那个非常严苛、紧张，甚至有点情绪颠沛流离的时刻。 其实所有对啊，做媒体的朋友，不管是说这个电视、电影，还是说我们这种广播，都有一个共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当然了， 他那个时间是属于弹性压缩 的。是 的， 是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咱们看的好像是觉得啊好好啊， 成果我们都是看到的， 对啊，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东西， 希望大家干一行爱一行。今天我们的 Rock 超级辣妈旅行达人， 对， 我们的梁岩带着我们去美国这个国家的某个造星的城市， 对， 就是洛杉矶，对不对？好莱坞，好莱坞是多少年轻人各个行业的翘楚，想在那边争得一席之地的一个地方。 你看，就是他们多少人在那蹲点，是不是？ 是 不停地往上递录像、 是 递材料、递名片， 帐篷换了四个了， 是帐篷。 下雨淋的都换了四个，还没进去呢。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日落大道， 对， 所有的顶尖录音全在那儿。 没错， 歌手，哎呀，排长队。 时间的关系，下面还有很多关于旅行的衣食住行的推荐。这一趟再住一住嘛，去吃嘛，品尝一下当地 的 美食嘛，他们的共餐到底什么样是吗？了解 有没有跟工作人员去进行交流的部分？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希望大家年后呢，赶紧减减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半段再见。 好。

然后那个人跟我说，就这我们边上餐馆的服务员都是这水平。 哇哦哇哦哇哦，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都在那儿蹲点儿。 啊， 所有的成功、 哦、 除了这个比如说你外在的东西啊、 嗯， 其实那些导演或者制片人或选角的这些副导演们，他们见过的人很多， 对， 怎么会适合这个镜当中他就脱颖而出，一定有他自己的料，对不 对, 对，没错，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 嗯、 就像我们这个行业，你光声音好可是声音没有感情的话， 没有内容也不行， 对 对吧、嗯、所以说就向大家好好努力， 对， 每一行就是这样的， 是的， 嗯，刚刚说话那个工作人员是不是特胖、 嗯、真的你怎么知道？ 是是，我就感觉嘛， 你知道 他嫉妒吗？ 也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 跟男士啊， 是不是？ 都 是 是，对，胖胖的，然后都是执行导演或者是什么， 哦、 然后基本上别的工作人员啊，小年轻的在工作的时候，他这边吃个鸡腿。 嗯，听说中国有101张光霍法林。 是， 你的迷之发际线有救了。 你看咱仨，你说有时候我们会流露出一些，就是我们在 就咱仨这样去面试，还没进大门就被刷下来了， 狗都撵咱们。 我们 开玩笑， 我们去停车， 对， 我们就是体会的， 对，我们去体会一下 吧。 嗯、 其实朝圣的地方、演员面试的地方、录音的地方，都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在工作，至于我们作为游客来说的话。 嗯， 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喝喝咖啡，吃吃他们当地的饮食、 嗯、 住一住。哎，如果是这几天在那个几day tour里面住的话、嗯、是住在这个一条街当中还是住在哪儿 啊？ 没有，我们当时住在了好莱坞的城区、 哦、 洛杉矶的城区。 哦，洛杉矶城区。哦， 然后如果去好莱坞的话，早上起来打开导航，因为这几个地方分别在洛杉矶不同的角落。 嗯、 哎，洛杉矶好大呀，我觉得。 无敌了。 巨大、哦、像一个国家一样巨大。 哇、哦、哇嗯。 挺好玩的，然后有一天还去了比弗利山庄。 哎呦，这个厉害了！ 对，比弗利山庄这个很多人都 跟我们说说， 对， 说说 很向往、啊。 嗯， 美国有钱人就一定要在比弗利山庄买一房子，但是其实呢，他 不是 在那儿住啊。 他那个比弗利山庄不是只有演艺人员的。就是住呢、 嗯、 是所有的 综合住宅区嘛， 体育明星，然后还有一些硅谷的一些、 哦、 然后他们在硅谷有一个房子、 哦、 一定要在好莱坞，因为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在洛杉矶。 哦， 嗯， 他们是坐飞机在那个硅谷和那个洛杉矶来回飞，他们开车都、 嗯、是是是、 嗯、 因为路上太堵了嘛、 嗯、 上面还好一点啊、嗯、 对、 嗯、 对对对，有私人飞机什么的也可能。 对 游客怎么去游览呢？ 游客就坐着车、 嗯、 然后也是配一导游、 嗯、 自驾还是、 嗯、他有一个专门的那种车， 哦， 就像中巴那种感觉。 哦，中巴。嗯嗯嗯， 然后配一导游，那导游会告诉你这是谁家，这个是哪个明星， 他是介绍很详细那种， 非常细，他就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哎，有没有中国的演艺演员或者歌手在那边有谁、比如说 张子怡 女士，你看看。 哦， 乔楚。 张子怡也是在比弗利山庄。 乔楚了， 他不在那个山庄那儿，他在那个边上一个海滩那个附近、 嗯、 但是是他们专门提到的，就是说你们中国人也有啊、 嗯、 张子怡在这边。 厉害了，骄傲骄傲。张子怡女士我觉得演技一流， 嗯， 他除了你是好看，但是他的眼神当中的东西是有的。 我们不评论别的、嗯、我们只拿演技来说话。 工作 对 对 对，张子怡还是真的非常棒。 当时是那个，就我们前两天把那个火箭送上天，那个、 嗯、 啊，钢铁侠本人， 哦、 埃隆·马斯克， 哎呦， 他的那个房子是在那个整个比弗利山庄最大最贵 的， 差不多。 真的， 嗯，在 对他被誉为是当代钢铁侠嘛、 嗯？ 对，就是那个特斯拉的， 对，老板。 OK，、 嗯 哦、 他喜欢好莱坞，因为他的妹妹是好莱坞的一个挺有名的制片人， 嗯， 他妈妈现在一直也在那边做网红啊什么的。 他妈妈。 就是他母亲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在美国。 那当然、 哦、真的，他母亲大概得有六十多啊，六十多、 哦、 七十，反正挺大的。 对对，挺大的了、 嗯。 然后他们家喜欢那个、 嗯、 那个好莱坞的那个演艺的氛围、 嗯， 所以他把房子买在那边。 嗯， 所以路过的人都说那个房子是一般来说是换的，就是。 嗯， 他住了两年他卖出去了，然后下一个人再进来那种。 哦， 我懂了、 嗯、 就是也有很多是这样，就是循环往复的。 对, 对， 是是是， 就是钢铁侠本侠。 对， 那我在想小罗伯特唐尼是不是他们家也住那儿？ 对，也住在那 儿，也有的 啊。 对 啊、 嗯、 好多明星就是还有体育明星、 嗯、 他们喜欢就聚堆儿。 对对， 比如说同一个种族的或者是朋友亲戚啊什么的，就把这一块的那个房子 都在一起。 啊，我懂了、 啊、 得串门的时候也方便。 对对对对对 哈， 他们是区域化的。 对， 游客来说的话就是除了做中巴浏览、 嗯、 比如说真的喜欢这个体育的这个比如说、 嗯、 打篮球的、 嗯、 玩橄榄球的、 嗯、 演员歌手，我们可以停下来 近距离再看一看，可以， 只要是在马路上都可以。 马路上， 也可以，就是不坐车走着去什么的呢？ 嗯，它是有一个分私人，因为我不正好那个学法律嘛，它是分一个私人领土，你只要不踏到它私人领土，在领土之外就是旋转跳跃。 它有提示吗？有提示吗？ 它会有。他有的地方会有，而且最关键是有的人他把房子买在离那个路特别远的地方， 那就对了， 没有公路了，这一块地全买了，这样就只能远跳。 扎好了篱笆， 是是是， 生人勿进，就 对对，是永久居住吗？还是 他们是买的永久的土地权，但是他们会来回倒腾。 对对，换， 因为在美国这都是永久的嘛。 是是是，就这趟行程啊，很多朋友比如看美剧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蛇蝎女佣佣啊等等这些，会有一些场景的反应啊。 蛇蝎女佣就是很直观的反应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想方设法的扎堆上流社会，其实我们真的要做好手头的工作。让你自己的才华和颜值成正比之后，再做无比积蓄的准备，才有可能达到你想要的生活。其实你达不到也无所谓，只要你内心是丰富的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是不同的， 价值观不一样。 对呀、你不能说只有这啊，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上流社会，就是 对 各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说你的生活圈，其实都有自己的快乐和 明星 对应得的东西。 其实明星也挺痛苦的， 各自安好吧。 对啊，我也觉得。 我们比如到了那个迈克尔杰克逊他临终前的那栋房子，就是当时上了全世界头条，就是说他虐童啊什么，他家孩子倒着那个窗户就在窗户底下，那个窗户离那个比弗利的那个主路特别近，然后所有人路过都会觉得很惋惜，就是一代天才，然后最后是这种方式去结束了生命和演艺生涯。 对对对， 对，其实还是很，很多你能得到这样的成就，你必定要付出比常人无法想象的更多的这样 的 辛苦。就比如说吃， 对对 对， 对 啊，对，你看美国人都那么多，基本上他们都是易发胖的体型，吃的都是高热量的食物。 没错， 那些所谓的演艺人员，他是如何保持身材的呢？ 哎，关于吃，比如说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大道上，还有这个，比如说比弗斯山庄，吃饭怎么解决？都是也是快餐形式的吗？ 像我们 这里面有吃的吗？在那山庄里面。 山庄没有，他们都上日落大道吃东西。 哦，日落大道， 日落大道， 他们开车拐个弯，他们就去热。他们那个整个比弗利山庄没有商业。 就是纯住宅， 住宅区， 就是高档的别墅区。 卖东西都在屋里头。 对，可是他们要是去菜市场， 菜市场，他们怎么？ 他在超市 有的。他们那个有机超市，就像你说那个菜市场，是也是在美国一个标志吧。就是如果哪有那个有机超市，就意味着这个社区的房价各方面都会比较高。 就是高档社区， 它那是一个连锁超市是吗？ 对，我还给忘了。 没关系，估计是得开车下去走挺老远，下山，然后在山脚下有一个地方。 你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都去热乐大道吃东西，那都有什么风格的菜系啊？ 还是以正统的美式为主， 汉堡什么的， 就是汉堡，然后牛排什么的。其实据说好莱坞人都不太吃东西的，包括体育明星，他们都是自己的营养师。 是的，他们严苛极了。 就是就像那个定制好的一个塑料袋里的东西，就吃这一个东西。 对， 除此之外一口都不能碰，在这不要喝水也是。 那个我看过一个体育报道。德约科维奇也是天之骄子啊！这个除了费德勒就是德约科维奇了。 对， 德约科维奇有一次打了， 你把纳达尔放到那么哪儿？ 那点一就是这些网球运动员。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你现在最大的这个想法、梦想，你得了冠军了嘛，全世界第一排名，我就想吃一口巧克力。”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他说他的营养师每天我吃的东西都已经严苛的规定好了，我多吃一口营养师都不会让我去的，我巧克力一年只能吃多少多少多少亿。所以说他们这个生活要达到世界第一的高度，那就是非常严苛的。 对，我觉得可能相对于体育的这体育界人士来说，演艺界人士相对还好一些，你可以通过锻炼什么，但是体育你要保证体能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各种配比，我觉得这要更严， 世界第一。 对， 厉害的。 姚明代言那个麦当劳嘛，但是他自己就说，其实我特别想吃一口麦当劳。 你看看呀， 对， 现在他胖成啥样了？ 就是啊，啊，王放飞了， 那就吃什么把麦当劳吃成筋骨没了。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退役的或者就是那些球员发福都很快，因为他们真的可以放松吃一点东西。 对，可见他们当时是被控制的多么的严格。 对对对，谢谢他们啊，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顶端食物链是什么样子啊。 对， 但是我们作为游客就可以放开吃， 我们可以吃嘛， 对吧？ 你吃不了的牛排给我呀， 对呀、啊，是吧？ 我不怕胖啊。 是。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区域，作为游客来说，因为我们会关乎吃喝玩乐、娱购游，在这个地方的消费是不是也会相应的高一点？ 啊、哦，特别高。 特别高， 哎、你说的好清楚啊！特别高， 对， 怎么高？ 就比如说日落大道上那些都是旗舰店， 哦，旗舰店，哇、啊， 是这样， 新款，而且经常关门， 它是 不给开门， 就是、也有一些卖东西的商店吗？ 就是比如说 LV， 就是 综合商区， 某些 对不对 对，某些奢侈品吧，然后他们的那个品牌的旗舰店都在日落大道上， 哦， 关键是不开门， 不开门是什么意思？ 经常是关门，因为 VIP。经常是明星去，只要明星进店了，门口就来了。 你看看， 对我跟你说，这个旗舰店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嗯， 我朋友好像进去过，说其实东西都 类似， 挺落后的款，明星没工夫买东西，所以 哦， 就看见什么就买 了。他们不网购吗？ 嗯， 现在可能也网购 也网购了， 是是是， 现在都会用支付宝了，据说外国明星。 哦，那边美国肯定会有这些付款的方式。你 们 付款的时候， 他们终于发现了阿里巴巴这个集团。 吃饭的时候会有微信和支付宝吗？ 可以 有吧？ 可以啊，一般连锁的都可以。 哦， 好棒啊！ 还信用卡什么都行。 嗯嗯， 我国内的无障碍。 你刚才说就是，比如说你先买什么？奢侈品牌咱不说了啊、 嗯、 就比如说平常的饮食、 嗯、 咱去比如说某些快餐店吃份汉堡、 嗯、 点个牛排加个薯条、 嗯、 来个可口可乐、 嗯、 是不是也很贵啊？ 那个不贵、 哦、那个是一样 统一价、 哦、那不挺好吗、 嗯、 很难 天天吃那个， 而且服务还特好 哦， 因为服务员都想当演员呢。 对，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厨师之光》，就是那个电影， 嗯， 好多的就会看他是谁的，都会有那个感觉。 对， 对， 而且他任劳任怨，他不知道你做的是不是制片人，是不是什么的。 看看他们生活多辛苦、 就是、啊！ 对呀、啊，天天都在察言观色，看得多了，这个一看就是剧。 你看那个媚镜，那个媚镜戴的啊。 对，这个是剧， 很辛苦的，很辛苦。 嗯，走，好好服务那个。 嗯、 哎呀，总监。 他们会因为这个服务质量折扣吗？也不会，因为他也 不 知道谁是谁。 我只是开玩笑。 他真的是就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上帝。 哦，那就对了。 他们属于那种就是在逐梦状态的年轻人，他不会有那些怨言啊什么的。 嗯， 特别好。然后你跟他聊天、 嗯、 英文，他也会跟你说我、 嗯、 多大，我从哪个地方来的，然后我想在这儿立足扎根什么的。 谢谢他们的专业和精神，也很重要。 哎呀， 嗯，不容易的啊。 你想，就是他是一层一层的想去面试演员的， 是的， 在这儿当服务员， 是的。 然后呢，再比如说。这个服务员招满了，那还有想来逐梦的，可能他还要去 超 去超市， 对 对，然后那 超市也满了， 也满了，我怎么办呢？ 健身游泳要不要了解一下？实在不， 我直接去那个工厂蹲点吧。 健身游泳这帮人也满了，帐篷缝补需不需要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开个玩笑， 所以就是把想当演员的人逼成了全。 开个玩笑，其实逐梦的世界，每个人其实所有那些想要去进入梦想舞台的人，他们都有强烈的个人意愿和非常多的才华去对接、嗯。 我跟你说 对对， 有梦想的人是可敬的， 值得尊重。 是，这是真 真的。 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我记得 我 高中， 我们都应该尊重。 还是大一，忘了是高三是大一的时候。我特别想演话剧，那个时候，就我就看到那个好莱坞的剧毒片，好多逐梦的演员离着好莱坞很远， 嗯， 就那些，哎呦，一个一个，刚刚你说的那些，比如说男生女生都青春年华洋溢，非常就是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好看了。就是他们那个只露一个背影，眼睛看到好莱坞那个纪录片，十分钟就这一个镜头，分不同的人，不同的音乐去让你的情绪起伏不定，拍得好，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逐梦，就是非常 非常的遥远的。哎呀，我也是在八一厂蹲过点的，我可真是看见过那些群众演员是怎么过来的， 是吧？ 太苦了， 辛非常辛苦，嗯，你不行。下一波， 真的是 对 八一厂旁边，其实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是的， 旁边一个煎饼摊儿， 嗯， 你看那些演员，真的2块钱、2.5块都舍 不得花呀，很不容易， 嗯，真的很不容易。 好了啊，洛杉矶还有湖人队嘛？ 洛杉矶快船、湖人对， 然后洛杉矶的湖人队选啦啦队， 哦， 是全美国的啦啦队 最严苛的、 最激烈的。 哇， 为什么呢？ 因为全是美女， 是的， 因为他在好莱坞就全，比如横店所有的人都跑去竞选啦啦队， 对对，不光美，你的韵律、节奏、体格还得健硕、热情洋溢。 那现在骑士和勇士是不是要更选啦啦队？是不是要更那什么了呢？ 对，勇士肯定是、 对呀、 对，反正就 对、 当时他们就特别狂，他们那个选啦啦队的那个人在那个片子上，我们当时是在那个看主场嘛，那大屏幕 就现场看比赛了是吗？ 我看着科比了，我看着奥尼尔， 天哪， 看着徐静蕾了，徐静蕾就在第二排。 哎，周总你去哪儿？哎，别走啊！